圆圆、纪诗梦编辑，向阳制作完成。 请您继续关注。 我有三个助理，负责勘察、理赔和维修。 我没有助理，可是我有平安爱车出险，平安全程包办，10分钟急速查勘，车辆维修、理赔办理，我们都帮您包了。 4008000000，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49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，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，随手可取。挑一张经典合集，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，驾驶爱车，自由畅听，音乐导航。 欢迎各位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能够走进每天给你带来30分钟的音乐导航，我是各位的老朋友肖辉。今天是11小长假的第一天，那么在11这8天的长假当中，我们的音乐导航也是推出了特别节目，我们也是继续延续着在春节为各位在每天带来一位访谈艺人的环节。在这个小长假当中，我们又有哪些艺人做客到了我们的音乐导航的节目中呢？希望各位在这8天的音乐导航的节目的播出的时间里面，都可以能够来细细的去聆听一下。今天呢，我们的第一位哈，他是一位民谣歌手赵雷呢，凭借着《成都》在歌手引起了强烈的共鸣，勾起了观众对诗和远方美好温暖和回忆的一番憧憬。北京到拉萨，在年少游历四方路途当中的故事，给了30而立的他怎样的滋养和灵感？说着自己无法长大，他却为何有了独当一面的成熟呢？今天我们在这30分钟的音乐导航当中，一起走进赵雷。 我要掀起民谣音乐的新浪潮，赵雷终于做到了，凭借一首《成都》登上歌手舞台，勾起了人们对诗和远方美好的憧憬。2003年，17岁的赵小雷背着吉他穿梭在地下通道，开始了他的地下歌手生涯。从地下到地上，从酒吧到大舞台，从赵小雷吉姆餐厅到无法长大。 其实他更像是我现在这个年纪，他就是现在就映射着我现在的生活，和童年关系不大，对，就是映射着我现在的想法，对，就是都，因为我现在你还单身，但是我写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是有女朋友，这首歌是在一年多以前写的，然后就是一个，他觉得其实生活挺累的。我们睡在租的房子里，每天，然后多想，说有一天能够说离开这个地方，我们出去，对。但是我们又都不是那种说放下眼前的事儿就走了那种人。生活给我们的压力也大，然后我们自己也心重，所以就活得就很累，对。但是。舒服到你没有任何的状态，没有任何的故事，你也不会遇到任何的那种，你没有那种创作的心境。但你回来之后，我觉得有些东西就一定是你得待在你这个你爱的这个环境，才能给你一股创作的那种涌动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就是出去，我们就是真的是玩，但是回来之后，这就是我们的家，这就是我们的窝，我们就在我们的窝里去生活，去认认真真的生活，去这个窝才能给我们一些创作的状态和感觉，对，它才能让我们树立一些态度。因为你在外地的话，你每天过得舒舒服服的，你可能什么东西都会都无所谓，对，我觉得还是这样，生活你就是得在一种忙碌的状态下，你才能觉得特别快乐。 音乐从生活中来，又表达着生活，四海为家的漂泊感，只要用心听就能听得出。从北京到拉萨，到云南或西北，在年少的赵小雷流浪旅程里，游历四方路途中的故事，不仅成为生活的积淀，更成为他质朴创作的灵感之源。 其实那会儿我就是觉得有点烦了，那会儿小，那会儿不懂什么，就是什么孤独不孤独，整天说自己哎呀孤独，其实自己从来没有深刻的体会到这个词是什么意思，知道吗？什么是孤独？我们最多是孤单，根本就没有达到什么孤独不孤独。但是觉得自己孤独啊，按自己怎么，哎，每天都就是酒吧唱歌啊，什么地下通道里，觉得烦了。后来觉得要出去走走，又这么小。然后我记得我那会儿身边有一个大哥，他现在在拉萨开了一个浮游吧，他叫斌子。然后他就总说西藏西藏拉萨，他说我有一天一定要到西藏，怎么怎么样。他说他身边也有很多人都骑行拉萨怎么样。然后我就受他的这种耳濡目染，我就觉得我有一天也要去，对。后来我觉得我不行，我说我比他还小，我要如果这么小就出去的话，那我一定比他还厉害。后来我就背着吉他就走了。那种状态就觉得就是年少轻狂，特别年纪小，什么真的什么都不怕，不在乎别人说的，不在乎别人做的。如果我喜欢你，你说什么做什么，只要是让我认为是正确的，我都会听你的。就像那个大哥当时跟我说了很多，他说雷子你唱歌很好听，其实你就在北京这样发展挺好，你有机会可以来拉萨来找我，我在这边开酒吧什么的。后来他没想到我这么快就动身去找他。06年吧，后来我到拉萨，我爸我妈还认为我在北京，我跟他们说骗他们，我说我坐火车来拉萨，他们说不信。然后我当时因为家里来电显示，像我家里人，脑就是他们更没有这种意识，说啊说看过来电或者怎么样。然后后来就他们都不相信。过了一星期之后，我再给他们打，我说我真的在拉萨，他们才相信啊，你真在拉萨啊，你要一定要照顾好自己，你需要钱什么的，我给你打过去。其实家里也没什么钱，后来还是给我打了2万块钱，1万块钱这样。陆续打了将近2万块，然后就希望我在那外边别饿着肚子，怎么样？ 有故事的歌是耐听的，有梦想，有感情，有难过，有奋斗。赵雷和每个年轻人一样，他说着自己无法长大，却已然有了独当一面的成熟。曾经他说，有些人可以唱歌，有些人必须唱歌，而我就是必须唱歌的人。 也不算是，其实我没有想过我到底算什么。要真说的话，我个人觉得我还是在这个入门的这么一个阶段，因为我不是，我音乐底蕴没有这么深厚，完全都是凭着感觉去写每一首歌。我说怎么，我不专业，你给我弄几个音听我也听不出来，然后你让我试唱练耳什么这些都不行。像我们平时乐队交流，我还要跟他们说什么 C 和弦啊，什么 G 和弦啊，他们会用级数来这样说，他们有的时候反而听不懂我的，因为他们太专业了。然后包括有一次我去录吉他，我把那个吉他那个和弦表都画上，因为我生怕我弹错了。然后如果写的太简单，比如写级数的话，我怕我自己录的时候都犯懵，所以我就把它写得特别仔细特别细。我觉得我现在只能在这里边算是一个，还是算是一个，也不是新人，是算是一个野路子出身的一个，怎么说呢，初学者。不否认的说，我前几年做音乐，做前两张唱片是太苦了，包括第一张唱片，借钱在做，然后总是遇到很多的坎坷，包括第二张，你如果说现在有一个成功，也的确离不开我自己努力啊，但是运气也占一大部分。很多人可能，我真的算运气很好，我觉得这种运气是我父母给我，真的，我父母给我和上天给我，还

时光是我们的时光，大海的波浪放滚着我们的向往，上帝何时会再传来我们的歌声，那一些欢笑已过去，那些往昔会铭记，我们的时光是无忧的时光，精彩的年月不会被什么改写，狂风的小雨时常回荡在我们耳旁，那些路上的脚印永远不会被掩藏， 在上个小节当中，我们的音乐导航来跟各位对话到的是赵雷，也是听到了他来给我们讲述关于他的音乐历程和一些故事。那么在剩下的这点时间当中呢，我们就来听听他的一些音乐作品。 特有的温柔，我知道